即係咁講到啦，你後生啦，咁見到個即係女性啦，咁又唔係靈體，又唔係神，又唔知係乜嘢嚟嘅，有隻狐狸尾嘅咁呢個，然後跟住佢完成咗九十日嘅感情之後嘅話，咁你又話有一個借屍還魂嘅經歷，咁嗰個究竟係點樣情況㗎？ 係咁，呢個就係、是、我上一次見到嗰、那個有條尾嘅女人之後咧，咁呢件事過咗都大概係有一年幾，未夠兩年嘅，咁我就一個偶然嘅機會就過咗澳門嗰邊做嘢啦。咁啊，因為我哋公司就喺氹仔嗰邊就有啲發展項目嘅，咁我哋當年就經常都係每一晚好多時都要翻公司地盤睇下啦咁樣。咁啊，記得當年就係、是、年三十晚嚟嘅，咁我哋同埋啲同事食完嗰個公司嘅團年飯啦，就一齊去高興啦咁樣。啲同事就主張話去賭下錢啦，或者去飲酒跳舞咁樣啦。當然我哋就比較上近嗰個氹仔咧，就喺翻氹仔嗰度就先去飲下酒、跳下舞咁啦。咁啊，我而家透露呢間夜總會已經係結束咗嘅，所以講個名都唔怕噶，嗬。係嗰間叫做綠苑夜總會啊。咁咧，我就由於去到咧，可能自己又比較年青啦，就唔係話好識點樣話跳舞啊，要點樣玩啊咁樣。咁就覺得自己都好悶咁，所以就飲悶酒啦。咁亦都嚟講，見到嗰啲陪坐台嘅小姐都唔係咁合自己心意，就所以冇揀啱咗啦。咁飲酒飲得太多啦，可能亦都嚟講坐車嘅時間兜風啦，兜咗就個有啲唔係好舒服嘅，就去廁所洗面啦。咁當喺廁所出翻嚟嘅時間咧，一吹翻陣風咧，個人就嘔啦，咁就突然間嘔咗落一個。另外一位小姐嘅身上面，因為我哋當時嘅環境係好怪嘅，個男洗手間同個女洗手間個距離係好近嘅。當我出嚟嘅時間有少少醉意嘔，所以嘔濕咗嗰個小姐嘅身咧，咁就即刻揾啲濕嘅毛巾同嗰個小姐抹翻佢啦。咁結識咗個小姐，咁據佢透露咧，就係喺呢個夜總會裏邊就係做陪酒小姐嘅。咁我就追問佢咧，究竟係第幾組第幾組嘅咧？佢就話唔需要嘅啦。佢話如果係需要揾佢咧，就可以直接等佢放咗工嘅時間，大家出去出邊玩，就純粹係交個朋友性質，就唔希望大家以人客或者係小姐嘅身份去接觸啦咁樣。咁因為大家都嗰、那個經過咗初步嘅接觸同埋溝通咧，大家都有覺得係有發展嘅餘地咯。咁變咗嚟講咧，咁喺當晚我就約咗佢喺賭場嘅門口就見佢嘅，咁我亦都去見佢嘅，咁一路透過呢次嘅開始嘅認識之後咧，大家就一路大家來往啦，咁我就問過佢點解嚟澳門工作嗰個目的咧，咁佢就同我講嘢係個純粹家庭嘅關係同埋家庭嘅要求啦，因為需要一啲經濟啦咁樣，咁我就勸住佢啦，即係話。如果是不做這份工作可不可以呢，他說可以的，是因為他們都是簽合約來的，那我就問他呢，如果是跟他買了一張合約呢可不可以呢，他就說可以，但是他說沒有那麼必要呢，他說如果你花了幾萬元，反正他都要留在澳門或者是要立刻走的，他說兩個途徑都不是那麼好的，反正大家交個朋友呢，希望可以珍惜多些接觸的機會呢，他說你不如將幫我買合約的錢寄回我家就更好呢，咁我就亦都既然已出之物啦，咁我就當然將個錢寄咗翻佢屋企嘅啦，咁佢俾咗個地址我啦，咁我就照佢地址就發咗匯票寄咗過去泰國嗰邊啦。咁而家泰國個地址咧我可唔可以講啊？係嗰個地方叫做塞奎冧泰739號，就係嗰個地方叫做Pancon 嗰個地方嚟嘅。咁我好啦，我同喺澳門一路相處啦，直至到佢有一晚。瞓醒覺，突然間嗰朝早係翻北風啊，好凍啊！咁我同佢講起身，我話你點解咁早起身啊？佢同我講，佢話我聽日要走噶啦，咁你今日你送我翻個公司嗰邊啦，不過你唔好再送太遠啦，因為我唔想你即係大家分開嘅時間咧 傷心啊 咁樣啦。咁我就亦都答應咗個字，送咗佢上去港澳碼頭嘅船咧。咁我就自己翻公司啦。咁好啦，咁我一路之後咧都有寄信俾佢同埋寄錢俾佢嘅，咁亦都嚟講，我亦都遵守自己嘅承諾啦。我喺嗰一半年裏面咧，就將自己喺公司同埋澳門嘅工作啊，或者係其他要 處理好嘅嘢處理咗咧，咁我就過泰國嗰邊揾佢啦。咁我記得我過去嘅嗰時間就係1981年2月4日過去泰國噶。咁過到泰國咧，就係、是、按照個地址就租咗架的士啦，揾咗3日都揾唔到呢個地址。咁啊，嗰、那個的士司機非常聰明嘅，佢問我：你以前有冇寄個信俾佢？我話有嘅，我寄個信同埋寄個錢俾佢嘅。咁佢話即係肯定呢個地址係存在嘅咧。咁樣講我話存唔存在又唔知，但係嗰啲信永遠冇打回頭，錢匯款亦都冇打回頭，即係嗰張匯票有人去攞咗錢嘅。咁樣講， 有人收咯， 有人收嘅。咁佢話不如咁啦，啊，我同你去嗰個郵政局問下，既然你有信寄咧，郵政局嘅郵差一定揾得到個地址嘅。咁我就見到嗰個郵政局嘅郵差咧，就我打算咧，佢啊俾錢佢嘅上司咧，同佢請日假，就叫佢帶我呢個地方嘅。點解之前個郵差見到我嘅時間咧，連隨彈開，起碼3-4尺咁遠啊！大聲嗌鬼，以為我係鬼。咁我嗰個司機同佢解釋，佢話唔係呢個唔係鬼嚟㗎，人嚟㗎，係香港過嚟嘅遊客嚟嘅咁樣講。咁佢話我的天啊！咁佢即係意思係咁講，佢講泰國話，佢話。原來長期寄錢嚟俾嗰個亂葬崗嗰個人就係你啊！講我咪亂葬崗，佢就話咧你寄個地址739號嘅地方就係亂葬崗嚟啊！你唔信我帶你去睇下咁樣，跟住我哋架車就車去睇咧，果然揾到個地段，原來一個地段嚟嘅739號就唔係屋嚟，係一個亂葬崗嚟嘅。 咁邊個收你啲錢啊？如果你啲本票咁寄， 咁樣原來嚟講咧，收尾嗰個郵差就話咧，佢話咧寄咧嗰啲郵。那個匯票咧就係佢屋企人收咗嘅，佢係亂葬崗，你寄俾個抬頭嘅人咧，佢查翻個户口簿咧係有呢個人嘅，而呢個人已經係30年前過咗身噶啦，嚇、咁、那個名咧，佢個泰國名就叫做 Unknown Patom 啦，咁個英文即係個泰文嘅意思咧，譯翻係中文咧 Unknown 嘅意思就係南方佳麗，而 Patom 啦呢個字咧就係、是、金，咁就同我以前所見嗰個有尾巴嘅金南麗呢個名係。連上咗關係啦，咁我呢、這個我亦都唔相信當時我聽到嘅事，咁我亦都派個喺泰國嗰邊請個私家偵探去調查，亦都證實咗得翻嚟嘅人事資料，亦都證明咗呢個地方我所寄嘅地方嘅確實係一個人叫做 Unknown Patom 啦，但係佢已經係1950年嘅時間係過咗身噶啦。 即係你意思就係話咧，呢、這個人咁出現咗，正如就係琴晚你所講，就係、是、你係一個。夢境又好啦，或者一個事實都好啦，就係、是、出現咗一個有尾巴嘅女人，話俾你聽一個相同嘅名字出現咗啦。咁但係你有冇諗翻點解會即係有出現翻呢種緣分咧？同佢嗰個其實嗰個關係喺邊度咧？之後， 我覺得嚟講咧有兩方面嚟睇嘅。第一嚟講緣分就係可能係唔知係幾多年前已經係種落咗、積落咗嘅緣分啦。咁啊，此其一啦。第二嚟講咧，可能係。原本我的人生裏面沒有這段的緣分的，但是因為我遇了這個大頭鬼影，而影響了我本身個人的運數、而我要走上這條所謂崎嶇的路，必然是有因有果，或者有頭有尾才會走上這條路的，不是就不會、上得到路的嘛。 咁你話同呢一個即係女性啦，叫即係金南麗咁樣啦，有一個緣分喺度。咁查實你有冇研究翻點解呢個緣分會喺度咧？係因乜嘢嘅因果？因為有啲人朋友所講嘅話，既然有個因喺度嘅話，咁點解咧？就 咁呢個嚟講咧，我當時因為受唔到呢種咁嘅刺激咧，亦都嚟講唔相信自己所睇到嘅事實啦。咁我喺一個人喺最彷徨嘅時間咧，就冇辦法之下嘅辦法就去尋求問卜。或者是問下鬼神的事的啦。咁我一當年澳門有一個朋友介紹俾我一個叫做好出名嘅大師級人馬啦，叫做盲歐嘅，目前已經係過身嘅啦。但係如果澳門稍為年紀大一啲嘅人，或者香港喺呢個堪輿學方面熟悉嘅人都知道一個盲歐先生咧，佢嘅預測係非常之準嘅。佢因為問過佢咧，佢亦都嚟講，佢話呢個就係我第一個太太。但佢係唔係人嚟嘅？ 即係睇到一個唔係人， 睇到佢唔係人嚟嘅，而佢嘅生肖係屬龍，佢都可以算得到。 有冇解釋翻你哋嘅點解有呢個緣分啊？ 佢呢個就係同我講嘅呢個緣分。第一，呢、這個就係你嘅同佢之間嘅緣，呢、這個就係馬超同曹操嘅緣。佢話呢個即嘅緣已經係馬超同曹操嘅時間嘅。馬超捉曹操捉到又放佢，曹操捉馬超捉到亦都放佢。 兩個就追來追去追追逐逐就追來追去都係冇用嘅，即係未了緣嚟嘅。 咁呢個緣分會唔會就係透過一個你喺所謂夜總會揾到個咁嘅女仔，而呢個女仔作為一個中間人定點樣咧？係所以係咪一個借屍還魂定點樣嘅關係咧？點解會撞翻呢個女仔？ 呢個咁樣嘅，呢個借屍還魂，我可以後尾好肯定係事實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問完呢、這個麻狗先生，知道呢個答案，知道既然佢同我講係一個不了之緣咧，咁我亦都嚟講泰國查到個消息同埋事實，證明咗真係有個咁嘅人係50年喪生咗嘅咧。咁我亦都問翻夜總會嘅嗰個老闆，因為同佢係好熟嘅，因為我哋大家都係澳門工作啦。咁我本身同佢亦都有啲交情嘅，問翻佢究竟佢哋公司有冇個小姐係咁啊咁嘅樣，同埋個咁嘅名嘅咧？佢收尾同我查翻嗰、那個 記錄 資源，嗰啲職員資料記錄係確實有個咁嘅人，個名係亦都係叫做 Petronella，Onelong Petronella 嘅，但係佢喺到咗澳門之後兩日已經係患咗急症過身嘅，咁而嗰個編號係74號嘅，係好清楚，佢可以講到俾我聽，亦都俾我睇到人事資料同埋佢嘅護照影印，同埋佢嗰份職員嘅資料，我睇到係100%證實係嗰個人，所以我完全全接受咗呢個事實。 但係了解，如果你話借屍還魂嘅話，咁既然你再隔咗一年翻去揾佢，咁應該都仲喺度噶嘛？點解佢又會唔喺度嘅咧？呢、這個所謂嘅即係女仔咁樣咧？ 因為亦都呢個應驗翻佢本人同嗰個上司所講嘅，大家呢段緣只係八日嘅緣嚟嘅。咁我喺澳門嗰段時間已經同佢還咗呢段緣嘅啦，所以嚟講，我無形中係幫咗佢屋企人，亦都係。是可以讲是缘分的一部分来的。 其实那个女仔一出现是等你来是不是？其实意思会不会是这样你觉得？ 我想她的意思就不是等我来的，这个是彼此来讲是一个大家注定要见的空间，就算不在那里见，在第二个地方见的而已。 咁但係即係你都相信係大頭怪嬰影響到你遇上呢一個靈體嘅所謂嘅姻緣嗰方面㗎啦。 我感覺係啦，呢、這個因為冇其他更合理嘅理由解釋得到咧，同埋因為當時記得嗰個金龍你同我講，話我身體有一種氣場係擋住咗，因為我當年仲未有任何宗教嘅，唔應該有帶任何嘅能量係可以阻礙到佢，而佢係能夠有呢種本事話知道同我係可以再復合得到，或者能夠利用到借屍還魂呢種咁嘅方法，大家去接觸得到嘅，佢有一定嘅法力喺度嘅，而佢埋唔到我身咧。而呢個護身氣場，我相信是非常之強的能量嚟嘅。 點解你會覺得是一個大力鬼已經俾到你嘅呢一種嘅緣分咧？如果佢真係俾到你説話，佢唔需要俾到呢啲能量你，令你接觸唔到呢一個所謂靈界嘅朋友啊？咁點解你會覺得會唔會係自己本身其實條命裏邊就根本有呢個人出現咧？可能同個鬼影冇關咧，有冇咁諗法嚟噶？ 我覺得就唔應該係咁啦。如果我唔係見到個大力鬼影，我身冇咗呢種氣場，或者係我都。甚至乎回應翻我以前所講咧，我已經係過唔到十歲噶啦，呢段緣係唔存在噶啦。 咁即係可能就係因為咁樣有個氣場咁隔開咗，咁你又可以咧生長到而家咁嘅情況啦。咁但係亦都知道你咧14個同學裏邊咧，仲有其他同學有啲經歷，你都係熟悉嘅，亦都有聯絡嘅。咁不如另外一晚就同我哋分享你啲同學嗰啲經歷係點，好唔好？ 好啊，好啊。 終極靈異檔案。